No Name 对吧？ 转接口拿来了。 要放哪里放？ 软坛。 师傅，那个视频的转接口你有吗？ 这古琴乱弹对吧？ 不是，就是乱弹。 就是乱弹的吧？ 开什么玩笑？ 啊、对、啊。其实这是讲法。 对 ，PowerPoint 可以了，好吧？ 哎，怎么这样乱的？ 啊，就是说，这个是。 那他就帮我调过来，调过来。 这个可以。 你的鼠标带到这儿来，把乱弹放在哎乱。好，行，就这样。 可以了吧？ 啊，行，来这。我就听到同样没呀，那没， 应该换个幻灯片的。 幻灯片。 估计都有。 幻灯片上。 这有问题吗？ 幻灯片上。幻灯，幻灯呢？放幻灯的。啊，行。 可以的。 喂，怎么到这儿去了？ 苹果不行的，苹果接口这个接口有了。 这接口可以的。 不对。 不对的，对吧？ 嗯，不对。 就换这个就行，不要再。不要再倒了， 把这个插上去。 哎，它那个接口找不到。 等一下，换成这个。 嗯， 用这个来写东西好了。哎，对，你拿上来。苹果，我一看是不行的。 IBM 系统的是吧？索尼行，索尼行 ，Office。 王老师，你当心点啊，这个有点摇的。 啊，没事，我不会有动作。 小心点。 不要紧。 啊，我不会有动作。吴老师要当心。 没有 U 盘， 动作轻， 不用 紧，不要 好，来了。好，注意帮忙，谁帮帮忙？哎，把它靠上，复制上去。 哎，怎么变这么大？ U 盘还没插好。 还得驱动火才行。 你点一下这个。 可以弄起来，对吧？乱弹。为什么会错误了？ 他是不是用的旧版本？ 旧版本。 你是旧版本，为什么？ 对啊。没有吗？那还是刚才，我还是，那我。 打开啊，哪里的？看右键。 版本D。 打开方式。 我们老大。 就 PowerPoint 呀。 这个白跑了，不是吗？ Micro Office 啊。 他本来就要去一趟。 啊？不对呀，我爹呀。对呀。 没事，刚才那苹果能显示，我的先来，吴老师再说。好吗？ 啊。 插不了投影啊。 哦， 插 不了 投影。你这里能连网？ 打开吧， 打不开。那个我是 Office 还是新的？ 它那个版本低了。 啊、嗯，你的版本比较高。 这不就是？ 你下一个，这里好像能连网。 开了没？嗯， 连网很慢的。 不要直接拔，不能直接拔，没丢掉啊！哎我的个神呢、哎 啊！我去控制， 是这个吧？不、哦，很好。这个 U 盘是个 U 盘吗？ 对，是这个 U 盘。 拔了！ 这太恐怖了！你们接好，在上面给我发个信号，我就把这个给开掉。我现在丢掉了，不然太伤了。 那个外面拎个长凳子过来。 啊？长凳？ 啊，桌子，对不起，昏掉了。 嗯。行。 我来。 不，别急，就这个口。 拔 这个。 耳机是哪个？这个好。 他们丢掉了。 这插上吧。对。 声音在哪？声音在哪？ 什么声音啊？哎，没电了吗？没有电，这没电吗？ 不是，这个是音响的线。 你电源线拿过来。 电源线我刚插的，放弃了。 你在我的电脑里搜一下。 我来吧，没事，我来吧。 我不行，没事。 我是真的。 这个音量怎么开？ 来。 不用音量，我没有音量，就吴老师待会儿。在 没有卡住。 这有暴风影音吗？ 有，没有的话可以用 MIDI Player 打开，没关系的。但是 打了。 长条桌，长条桌怎么还没拿过来？这个太危险了。 没有啊。 等，没事。这桌子呢？ 换一个， 看， 这次没鼠标。不换，先确认那看看的有没有运作。 怎么搞的？为什么？要不用这个吧？用这个 吧。 拿牙。 那那个死了。 死了。 有，你不要动。 没有鼠标器是吧？ 没有鼠标，那我帮你弄个 发个微信号给你。对不起啊，这个没有跟那个。耽误大家时间啊，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想这个节约点时间给吴老师后面讲，现在我们好像耗掉的时间也挺多啊，那我就不多讲了，就这个直接奔主题吧。这个刚才呢，我就是来之前看见这个上午的演讲啊，好像也跟这个题目有点重合的地方，但是看了一下那个背景啊，那个。他是讲了好像有这个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缺失啊，我呢就觉着这个题目把板子打错屁股了啊，这个咱们这个知识分子其实挺难的，就是这个一直在被弱化啊，一直在被边缘化，所以我这个立场可能跟他有不同，这样可能大家听起来其实不会觉得有雷同的感觉。我来这个讲一下为什么要这个乱谈啊。那么乱谈就针对这个乱象啊，那么什么是乱象呢？就是关于社会上在某一个时段啊出现的比较集中的一些具有争议的啊，这个超出人的固定思维模式的啊，超出常规的，尤其是颠覆人的这个一般的啊，这个价值观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在人的心理上呢，就会引起一些不平衡啊。就是你这个传统本来都有思维有定式的，但是你这个价值观一下子被颠覆以后呢，啊，这个而且这个颠覆的剧烈程度啊，时间它是集中的啊，就好像一场爆发啊，这个大家来不及，目不暇接。啊，而且呢，这个爆发的问题呢又多，又复杂，还比较深刻。啊，有的是学术性的啊，有的是代沟问题啊，有的呢是立场问题啊，还有一些是牵涉到利益问题啊。那个对我们来讲啊，就是最痛心的是话语权的丢失啊，话语权的丢失。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以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就是说，遇到一场文化震荡，啊，这个文化震荡，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啊，一下子就会失衡，啊，感到不适应、不喜欢，啊，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它的产生呢，就是说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原因。有它的功能，这个乱象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它的这个到来呢，会可能就是在历史上看 啊，从2000年历史看，这个乱象的产生呢，一般都会引起，就是说破坏那些旧的啊，一些新的秩序可能会产生。从历史规律来看，就是说每个新的时期建立之前啊，它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就值得我们搞理论的人进行研究啊，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那么我讲的乱象不一定是坏事啊，从我们刚才看，那么从历史上看啊，不是坏事就是正声的出现啊。我们看历史上《论语》当中有这么两段记载啊，我因为讲这个在中国音乐学院，我是讲古代乐论导读课程的啊，就是对正声问题啊，大家都认为正声乱养乐啊，正声不好啊，正声淫。那么中央音乐学院的蔡宗德老师呢，他在这个他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讲课的时候，都关于正声问题啊，他就是认为正声肯定是个不好的东西，引起孔子反对啊，是这个新音乐是不好的啊。那么我们仔细读书呢，发现两个矛盾点。第一呢，正声的过失在哪里？这里有杨货里面讲的挺清楚，是正声他是搞乱了雅乐啊，他没有说正声有不对的地方，他讲的正声的过失是乱雅乐。这在什么场合下说的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颜渊问为邦，就是颜渊在问治国的时候，孔子讲啊，应该怎么治国，不要用正声。为什么呢？正声过分了啊，正声淫的古意是过分，正声只是他那个音乐，就是说太美了，对吧？他不适合这个用雅乐这种庄重的啊，这种综合的这个价值体系，它是不适合。所以你在用主旋律音乐的时候，你就不能用正声啊，你就不能用正声。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记得当时我在讲古代乐论给明星班，因为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音乐实践的人啊，跟他们谈这个问题，他们觉得很能够接受啊，就这个是说明呢，这个乱象不一定是坏事。新兴音乐要取代这个过去的旧音乐体系的时候呢，啊，它非常强大啊，这个不可抵抗，所以呢，晋平公他都喜欢听这些新音乐啊。这个孔子呢也提出来，这个在宫廷音乐当中引入这个新兴的民间音乐啊，你把这个正统音乐的体系你都给搞乱了，这是不适当的，不应该这么做啊。但我们就注意到乱象里面，它有一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它可能代表有新的一个啊价值体系可能会诞生啊，这是讲正能量的这一方面。那么也有负面的啊，荀子的乐论他讲到啊，他讲到这个音乐，他为什么注意这个音乐呢？因为儒家提倡礼乐治国嘛。为什么呢？这个荀子这段乐论讲的挺清楚的，就音乐呢，因为它是动态的，它打动人啊，它是从心灵的深处去打动你，因为它是动态的，跟你心灵人也是有生命的，也是运动的，所以它心灵的活动也是运动的。它这个万物之理以类相动啊，《吕氏春秋古乐篇》是这么讲的，所以它会引起你共鸣，所以呢，它教化人呢也很快啊。音乐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圣贤或者先王都是非常谨慎的对待这个音乐艺术。那么讲到呢，这后的我们搞理论大家都知道啊，我不用再讲。他就讲了一个乱世的特点，是啊，看了每次读到这儿大伙都乐啊。乱世特征是什么呢？就穿衣服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啊，很多穿得很杂嘛，看不那些什么元素我们都往上加啊，内衣外穿啊，然后呢这个里头的衣服呢比外头的长啊，男孩子穿女孩子衣服，女孩子穿男孩子衣服啊，祖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容妇啊，就是讲这个，他主要针对男子嘛，啊，就是男子的化妆啊。那么风俗呢很过分啊，然后呢都是很功利，行为也是啊很诡杂啊。音乐呢也是，就是说反差很大啊。文章呢很含蓄，很华美啊。这个人就特别讲究养生。对待死亡呢特别简单啊，特别节约啊，人们呢就是不讲道德啊，见礼义啊，讲这个讲勇力，凭拿力气拿胳膊肘说话啊，穷的人呢就去偷，富的人呢就窃国啊，正好跟我们的这个治世是相反的 家现在我想感受也很深啊。那么就是讲这个乱啊，现在我们讲谈是谈什么呢？这个谈，因为谈很容易跟说话这个谈字相区别。杨士柏先生就是老是说大家不要谈情啊，要谈情，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老是说啊，你要多有实践，多在情上进行实践啊。我今天不是这个意思，虽然都是动词，我们就是讲这个谈话的谈，它主要强调的是叙事。我这个谈呢，有点弹劾的意思啊，有点批判的意思啊。另外，当代呢就是批判性缺失啊。当然，我们这个会场批判性也不缺失啊，就是板子往错的屁股上打啊。我们的批判呢，就是说，批判者他不说话，长期失语，没声音，听不见这个有这个说话。尤其我们古琴界都讲中庸。啊，就是明明看到有这个事觉得不对啊，大家都是面子问题啊，都是互相都是君子不言人之恶啊，所以批判者长期失语啊。我们这次又带着同学们都是到这个长生之路走了一趟，在我们这个饭局上嘛，大家讨论问题就是认为这批判者失语很糟糕啊，这是我们这个失准的主要原因啊。就你不说，你专家学者你都不说，对这些乱象，那引起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这个努力的人啊，我们反而不如那些根本就会一两个曲子自称为大师的，因为大师满天飞啊。那你们老不说，老不批评，这是不行的，得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伙都不说啊，装着看不见啊。那么其实不是不说啊，是没地儿说去啊。上次戴小亮跟我说，你到我们上海音乐学院来说啊，我说那当然好了啊，我们吴派嘛啊，这上海是我们的这个发源地啊，吴景烈先生就是在这儿弹的五月五秋风，形成了这个吴派，后来就是走向啊北京，走向全国啊。这个回到上海来，但是回老家了啊，啥音乐啊，所以有平台就说，所以单位来电话问你讲吗？当然说，给我机会我为什么不说啊？所以我还是回答我们那些同学，他们要我说，很多专业学生说王老师你听我们说说啊，没地儿说啊，你千万别打我们板子，不是不说，是没地儿说去啊，找不到的倾诉的机会啊。当然这个乱象，这只大象在房间里大家都装没看见啊，一个小孩特别是特二啊就是喊出来了啊，说皇帝没穿衣服啊，我就当这个傻二啊，我来谈谈这个问题啊。因为毕竟啊我搞过管理工作啊，义不容辞。概念上呢就是说这个针对当前的这古琴文化现象当中，我自己个人认为可能是比较负面的那些东西啊。那么就是刚才大家已经体会到，我是不得不说啊，这也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嘛，我们也得说说，给我们说话机会，好容易有了我就得说啊。很多人就说了，家里很多人说你忘了你的前人怎么什么下场，你还说去啊。我就说啊，那个前两天北京还打电话来说啊，我们这召开一个学术会议啊，我们请了香港的、台湾的，还有这个日本的学者啊一起开会。我说我不上你那儿说去，我要说我关起门来我自己说啊。我们都是我们自己人啊，我可以说他不对啊，到外面去我都得往好了说，我绝对不说不对啊。这是有别，内外还是有别的啊。这个，所以我先跟大家声明啊，就是你们用的，如果我的说的对的地方，你觉得可以用，你也要注意这些事情啊。那么，就是乱之所以被叫做乱，是因为呢，就是刚才我已经提了集中性的一些特点啊。这个时髦点的就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形成了这个话语暴力啊，尤其是现在啊，跟权力相结合，很厉害的。那么我们这些乱象啊也可以分类啊，政治经济文化啊社会都有啊，共通的啊。这个每一种它的乱象都伴随着这种价值观变化啊。那么作为我们音乐学者啊，就要研究它出现的原因，它的特点啊，那么给予它这个一些这种啊， 给我们这些搞专业工作的这个音乐还有喜欢古琴的人，给他们一些引导啊，给他们一些方向啊，趋利避害吧啊，我不能说能起什么作用，趋利避害嘛，音乐学你干什么，你学了半天难道就是一天到晚考古吗？啊，你还得研究现实问题是吧。我就讲两件事，一个是这个乱象的特点啊，第二就讲我们的应对之策啊。第一讲乱象的特点啊，五个，一个是颠覆了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啊，第二个呢就是颠覆了主流价值观，第三个呢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社会思潮，有理论支撑，这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啊，这是我们现在当前社会乱象它是跟理论相结合的啊，第四个它有理论支撑啊，有权力方面的呼应啊，是强势话语啊，它有话语暴力，第五点它有社会资本的关注，所以这个现乱象啊不可小看它啊，你必须认真对待，而且呢我跟孩子们常常说抱团取暖啊，你们别单打独斗，过去都是单打独琴界的琴人啊，音乐他是搞这个自己就是很宅的啊，都是这个个性化很强的啊，现在面对着这样一种趋势，单打独斗恐怕不行啊。我来仔细讲一下颠覆传统价值观的表现两点，一个是丑学泛滥，第二是关于古琴音乐属性之争，这过去都是匪夷所思的，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些啊，就是过去可能也是我们的主流话语太强大啊，我们现在看着丑学泛滥啊，这难道是问题吗？就是说丑学这就是丑嘛啊，可是不啊，现在丑呢取代美啊，成为这个审美关照的对象啊，这电影大家都知道了，葛优大家都特别喜欢啊，真的一个美的你就会觉得不喜欢啊，很多孩子胡歌一出来就觉得哎呀娘炮啊，所以现在就是越丑的越受欢迎，哎真是这样啊。那么在我们音乐上呢，就是杂音噪音啊，一些非音乐的成分啊，成为审美关照的一些对象啊，还给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走手音啊，就研究这个摩擦声啊，他要研究这个，他认为这是审美的重要成分。大家知道我们搞音乐的人都是认为要去掉这些东西啊，就读过金庸小说的都知道啊，踏雪无痕那是武术的最高境界，咱们搞音乐的没有杂音没有非音乐结构的成分那是起码的要求啊，都不要求你踏雪无痕，可现在不啊，因为踏雪有痕才美啊。然后呢不和谐不正常的技术发挥，比方说音不准啊，没节奏都很好啊，这就对了哈，这个你那个是不对，你那是没内容，人这才是个性化啊，这个就成为审美的正确的审美，它是变成主流，我们变成非主流。那个专业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很多学生的演出机会很少，有的学生跟我说王老师啊，我们被封杀了你知道吗？啊，我是出汗啊，这是跟传统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啊，这些非音乐行为啊，这些的演职难道就说都傻子吗？人家啊，听众都是给你好骗的吗？啊，不是这样，你这种高的演出失准率其实给我们古琴呢啊是致命的伤害啊，给做反宣传啊，不知道挺美啊。这个在扎夫西纪念音乐会上有一位老先生啊，不去世了，按说我不应该说，可是这事儿太典型了，他演出啊，我们当时组织者也有责任，我们就觉得老先生啊就应该让他上啊，结果上了以后呢，几个弹琵琶的学生在后面给我做场记，他在后面乐，我就问他你干嘛乐啊，我也知道有问题，他说比 WC 还 WC 我是无语啊。那么这个呢还是说有争议啊，第二个就没有争议的认为不好的啊，不真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现象呢我不批判啊，因为这不是主观故意行为，是我们教育者的问题啊，我们没有跟孩子们说明，比方说出个节目单两个字古曲啊，你哪个谱子出来的，你谁传给你的这谱子，谁打的谱，一看没有啊，这个就是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儿 这个中国古代也有这种行为，还挺多啊。但是到现在了啊，大家一直在呼吁做知识产权问题，但是这些演出单、节目单啊，瘦身也不至于如此吧？啊，咱们印刷费也不会因为多这几个字儿就给你加钱，对吧？啊，另外是不善，啊，不善就是欺师灭祖啊，啊，欺师盗名啊，啊，我不点名啊，这个咱们对事不对人，反正就是给自己编造一些出身啊，编造一些这个名师之啊名门的这个传授的弟子。反正这个教他的老师很生气啊，因为教了半天没他份儿啊，他写的都是别人，这个有的还公然就是这个标榜在这个琴馆里面写着传承谱笛啊，把自己跟老师放在一个系列里，上面有太老师，下面他们，那个当地的情人也怪，他们自己看了这个现象，他们不说，他把我领过去说，王老师你看啊，我看了以后我当然很生气啊，我就二一回吧，是吧？有这种现象挺多的啊。这个真善美其实一直是我们审美或者这个价值观的这个主流吧，啊，现在假的时候取代真善美了啊，我没放在一起，因为两回事啊。前面的就是我们好说是我们的水准不够啊，比方说不真也是不是主观故意，是我们不知，但是这个不善可不是好事，不仁啊，不善经常有把老师的谱子拿过来收在自己集子里了啊，没有出处啊，这个他就自己收了啊，他就跟老师去说，老师你让我要出教材，你给我得了，我把它搁进去。你说老师说什么呢？啊，老师说好吧，你就出吧，啊，那以后再搞音乐学研究就很难了，是吧？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古琴音乐属性之争啊，古琴是什么啊？过去没有争议的文人音乐啊，文人音乐到今天还没有，也没有争议，但是接下来就麻烦了啊，到底是文人是音乐啊，他非要给分开啊，有说是文人音乐啊，这个是音乐啊，古琴嘛，你文人音乐，你文人前面是修饰语，后面定在是定位定在音乐上。有的时候呢，是文人音乐嘛，那是文化啊。还有同学到我这告状说某某人说的古琴是音乐，王老师你说是对吗？啊，我也只能看看他啊。你都到音乐学院工作了，你还问我这个问题啊？是音乐，是文化啊，也有这么说的，这个是完美主义啊，做不到的啊。另外呢，就是是音乐文化啊，这是一种音乐存在论啊。我们分析一下，其实呢，前人文化指什么呢？一种是指广义的文化，就是这个啊，从人类学的意义上，就是前人创造的前人存在方式啊，这些相关的一些文化类型，我们称之为前人的文化啊，叫音乐文化。另外呢，就是指我们的精神文化啊，不是音乐，是这个作为音乐修养背景的啊，需要的啊，中华民族五千年创造的那些哲学、美学、艺术、历史这种等等啊。那么这两个文化当然都是需要的啊，但是谁在问呢？干嘛问这事儿呢？对吧？就看起来是不值得问的，以前也没有人问啊，突然这下这几年就冒出这个问题了啊。追问这个提问者的意义，就谁在问？他不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在问啊，而且音乐学院学生对这个问题呢不说话，大伙都不说话啊，沉默。我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其实底下自己都说，但对外他都不说啊。其实还是我们的学生挺善良的啊。那么什么是古琴的音乐文化呢？那就是我们音乐学院都知道的啊，这个古代乐论课上也常常讲，就是首先是这个琴制，琴的制度啊，它起源于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啊，因为它上面板向天，底板向地啊，中间是个人形，表示天地人，人把天跟地这样的理念合在一起，称为三才，天地人是三才嘛，天人合一这样一个理念。然后是关于十二律的文化啊意义，这个可以看这个周瑜 国语周语下灵周究论律啊，善木工论律都讲了这十二律它怎么产生的啊。五音啊，看左传昭公元年，这个后面我引了啊。那么琴曲啊，谱史啊，琴谱这些文化啊，指法理论，音乐构成等等啊，这是我们讲的古琴的音乐文化啊。那么昭公二十年晏子论乐里面讲音乐的构成，大家看我孔子讲的啊，高低音啊，是吧，曲式啊，这个时值啊，啊这个关于速度啊，这个强度啊，啊密度啊，啊等等乐队啊等等，一共十种啊。那么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音准问题啊，音准问题那个提出古琴是文化啊，不是一个音乐啊，不应该看重技术的人啊，他们应该好好读读乐记乐本篇这一段话。公为君，商为臣，爵为民，子为士啊，这个与为物，五者不乱则文言之之音啊，公乱则荒其君交啊。公音代表商，公音代表君，公音不准代表的君呢啊，他君位不正啊，这以此类推啊。如果五者啊，工商绝之语他音都不准，而且互相之间啊就是处在这种模糊状态呢，叫做慢啊，这样的一种音乐呢就是要亡国的啊。所以在过去你音不准是个大事儿啊，那个大司乐他必须是耳朵特别好啊，传说当中失旷是为了提高自己听力，就把眼睛给刺瞎了啊，没无考啊，所以这只能是个野史啊。但是就是说明音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音乐文化。你音度不准，你还批评我们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没文化啊。我那么我就对这个第一个，就对价值观的颠覆这两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以丑为美啊，以及对音乐属性的争论，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民间的这个琴人呢，他也要话语权啊，是我们当代的一种大众的这种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一种时代特点，在古琴审美上的反应，我不认为是完全都是没有意义啊。就是我们过去的体制啊，太轻视民间音乐了，太轻视这个啊古琴的这种民间的发展这种趋向，要给民间的这种古琴要给一定的地位，给他们一点话语权，然后呢引导他们，提高他们啊，说不定呢发展的主力将来在他们身上也没一定啊，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啊，但是呢这个负面的问题也要注意啊。这种大众化的审美趋向是对古琴文化定位的一种颠覆啊！我们是文人音乐啊，我们不是民间音乐啊，我们是雅乐类的东西，这后面我们慢慢谈。第二个是颠覆主流价值观啊，这是第一，反对发展观；第二呢，反对表现论啊。这个在音乐学院的人听来都是天方夜谭啊，天方夜谭，根本就是想不到的，居然还有反对发展的，还有反对表现论的啊。哎，别笑，还真的啊！搞民族音乐学的同学可能会理解啊。第一，反对发展啊，强调原汁原味啊，反对变化，反对发展啊。第二呢，是否定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形成民族文化发展的专业化方向啊。我们分开来看，强调原汁原味，反对变化，反对发展。原汁原味当然好了，我们吃东西都要讲究原汁原味啊。那么音乐，我们也喜欢原汁原味，但是你能够原汁原味吗？啊，两千年以后呢，就是我们古琴成非遗以后呢，啊，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啊，所以呢，有些人呢出于好意啊，就是拿着保护文物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想保护我们文物，古琴不许动，啊，一点都不能变，啊。那么大家看啊，这个有一个叫埃德沃希尔斯写过一本书非常好，叫《论传统》啊。这本书建议大家每一个搞传统音乐的、愿意搞传统音乐的人一定要读啊。这本书你要不读，你就别来搞传统。什么叫传统啊？他认为有传统啊，就是传统是个链子，它有代的概念啊，一代二十年， 如果你这个一种文化经过三代的传承，就可以承认你是一个传统。啊，我建议我们有些非私的一些同志好好读啊这本书，他们颁发的一些市级的这个非遗的人物的称号啊，不知道什么传统啊，他就是出于某个领域里他有贡献，他就把非遗称号给他了。遗产遗产，他是个传承啊，他传承都没有你就给他办，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么这个《论传统》这本书里面怎么个意思呢？他就认为呢，传统的传承呢，他分析了它的发展规律，它就像一棵倒置的进化树啊，又像那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这个窗户板上，它往下不停的往下滴，因为它不停的有雨水打在这玻璃上，这个每一滴水珠它都获得了能量，它往下行往下降落的时候呢，它发降落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分叉啊，然后这个分了叉的这个雨水呢会和另一个分叉的雨水汇合起来，再有获得能量再往下滴，就是不断的往下滴这么一个过程。说明什么呢？在传承的过程中，每一个受传者他都会丧失一点传承文化里面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再加进去，或者把他看到的别的学派的那种东西加进去，又形成了一个传承，他又会形成这种分支或者是流派，这么不停的这么往下走，就是一个活的文化，是这么一个传承模式。就是你传师傅传徒弟，如果不学习啊，不吸收，那的传承的生命力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肯定走样。这个是传承，你这个原汁原味就在理论上它就有问题，是吧？那么我们觉得怎么样才能够传承呢？当然是在发展中才能很好的保存啊。博物馆式的保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埃德尔希尔斯讲的，这个传承它是啊越传越弱啊，越传越弱。那么博物馆的传承是不可逆的，它的损耗肯定是必然的，是吧？那么我们要在这个非遗当中，我们保存什么东西呢？到底是保存这个物呢，还是保存什么呢？那么我们讲古琴是一种活的生命形式啊，那就要保存它生命的活性才是我们的保存的目的。你保存什么东西啊？要保存它的生命力啊。这孔子讲过啊，他讲传统，因为他讲郁郁乎文哉五重周啊，他非常欣赏周公孔子啊，周公啊那个创造的文明制度，他就讲他对待这个夏商周文化的态度，他是说述而不作，新闻好古啊。什么意思呢？我解释啊，我给他做解释啊，我不另搞一套啊，我不会去向诸侯去推敲我自己个人的主张，我只是啊解释啊先贤的主张，这样呢我尊重传统，信者啊，我尊重传统，我热爱传统，这样呢我把我自己的见解我加入到传统当中去啊，我做六经嘛啊，然后呢传统因为我所以呢就获得了生命力啊，这样呢就像彭祖一样，传统就长寿了。而我呢，我因为我加入了这个集体创作啊，我把我的个人加入到传统当中去，我也长寿了啊，我也变成了一个存在，所以呢我也像彭祖一样我可以长寿啊。这是这个古琴它在发展中获得生命力的一个秘密啊，就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啊，从古到今它不停的发展啊。所以保存艺术的要点就在于它保存它的生长环境，保存它的功能，要在我们的社会现在今天给它找到这个树啊，树的方法，给它找到生长点啊，这是我们的工作所在，重点所在，而不是去保存那个文化，最后都商业化了啊！你说它有生命力吗？没有生命力，它在现实社会当中没有功能，这个艺术要它干什么？就陈列的，那你不是毁我们吗？对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从现实的这个古琴的这个传统看啊，吴景略啊，我们上海地区诞生的啊，吴景略，他本身就是一个啊，他跟老师才学三个月。他就是在变化当中自己创出咱们吴地的风格啊，创出了吴派啊。徐立孙先生没安排他，跟他的老师不一样啊。管明悟先生跟杨石柏先生跟黄冕之先生他都是发展了的 啊，都是被我们现在就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被选出来的流派啊，代表了古琴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发展啊。我们看古琴的历史啊，它是有这么三个阶段，最早它产生的时期是为神的啊，慢慢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开始啊为政治的，为圣的啊，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为人的，它有这么个发展阶段啊。我们看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我因为没有文献啊，琴的文献一直要到这个东汉末期才集中出现啊，在早期只有诗歌里面、赏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啊。诗言之歌咏年，八音和谐，互相动人，圣人一和，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古琴里有神人唱啊，这个讲究神人一和啊。这个在《环谭的新论》里面啊，从东汉的记载里讲，过去这个神农氏啊，创造古琴的时候，上观法与天啊，学习向天那制作的琴面是三个徽啊，象征着天。下去法与地啊，龙池凤藻等等啊，还有月山啊，然后呢拿人形啊放在这个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个琴的形制啊，然后呢血统为琴啊，凤凰飞舞器啊，这个梧桐啊，所以就五月五秋风，它就是我们的古琴颂歌啊。血统为神琴啊，神思为弦，这也是神农思，是很可能这个古琴的产生跟炎帝的关系啊，比这个伏羲更紧密啊，以通神明之德和天地之和啊。那么到了盛兴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这就晋平公他喜欢听新音乐了，这个时候新音乐就产生了。释方就讲了，在宫廷里面你把民间音乐引进来啊，就是一个说明你的政治统治能力下降的一个标志，公室即将悲乎啊，你呀、啊、已经出现征兆了，你衰败了，你不行了，你没有统治能力了啊。音乐是干什么的呢？音乐是打开山川之风的啊。这个不能想讲，就是这个当时的原始的神秘主义嘛，因为音乐一吹乐管啊，就会招来南风啊，就会招来南风，是开山川，山川之风，风一来呢啊，就会降雨，五谷丰登啊。这样呢，这个看后面那个啊，五谷丰登。所以音乐这个第一个概念就是和谐嘛，和谐这个字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和字在那，因为音乐是为了开山川之风的嘛，风来风调雨顺以后，必然就导致五谷丰登，对吧？就是一个和字在里面啊，是有个庄稼在里面的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神性的时代，但大家看到了诗况这个时代就开始出现圣性了。音乐是干什么的？以药德于广远也啊，通过音乐来宣传文公武德的。他对内容有要求，要风德、风山川、风物。这个音乐的内容，古乐它要求三项主要内容，就是雅乐的三项主要内容，一个是啊表现这个政治内容，第二个呢是。我们今天讲歌颂大好河山，它这个不是，它是祭祀山川的这个神灵啊，这个德也是先祖啊，这风物是图腾啊，所以它你的音乐雅乐的主要内容啊，我们看九歌就知道，主要是有规定性的啊。这个时候的艺术性的体现在那就是修诗啊，配诗，然后呢，有一定的规范啊，这样呢就能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啊，远服。内部不会变心而不迁啊，这是讲圣性音乐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啊。这昭公元年讲得更清楚啊，就昭公元年这个他已经体现出来，因为古琴已经慢慢走向人性化了啊。他讲君子之敬琴瑟是一种礼啊，是一种象征。这个节是指这个节帐啊，东汉这个张骞出使，还有这个苏武出使西域的时候都要拿持节，这个节是一种象征，就像古琴上的徽也是一个点，也是一个象征啊。徽字里面有个神节嘛，啊，是这个是一种象征。这个时候呢，君子是拿来做礼的啊。这个里面看到讲啊，这个先王之乐啊是用来接百事啊，所以有五节：持素、本末与相。就是讲什么这个持素讲素度，本末呢是讲本是讲公音嘛，终身嘛，公音啊，跟五音商角徵羽啊互相 交错啊，组合成音乐啊。那么钟声已降，武将之后不容弹矣。那么钟声啊，我就讲钟声，这个钟声大家从琴上还可以看到出，看得出这个古代的这种思想的这个痕迹啊。原来是五弦嘛啊，这里宫居中啊，宫居中。然后呢，武将之后，我们看到五度相生化，武将第五个次第先生五音之后，第五次生成就是子以后是下生，这是不能就是变化变音了，就不能弹均宫音不正，商音不正，大家都知道五音不准，这个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在古代人的观念当中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讲这个时期的音乐是为这个政治服务的啊，音乐表现政治的啊，那么到了汉以后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盒子当初是我们讲的乐管一吹啊，风来了啊，风调雨顺以后，庄稼禾就禾苗五谷丰登了啊，走向了人和，看到这是口和人和，当中还有曾侯乙编钟里面还有音和啊，我把它省略掉了啊，因为这个电脑里也没这字儿啊。我们看到啊，这个黄檀的新论里面讲的八音之中为丝最密，就是说这个弦乐啊，这个表现力比较强，琴为之首啊，琴之言静也，君子守以自静也，自律的。那么讲到呢，古圣贤玩琴以养心，从来没有过啊。我们看到这个赵公元年还讲了，君子之静琴社啊，是怡节啊，非为掏心，不是为了满足心灵的。到了东汉，君子玩琴是要养心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古琴它的发展史很明确啊，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桓谭啊，在东汉时期不是末年了啊，他这个受到批判的，因为他喜欢这个表现力比较强的音乐，也是被保守派所批判的啊。那么他的这个新论呢，是被这个班固是修改过的、修正过的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儒家的代表刘向，我们还可以看到，也是刘文雅是什么意思呢？啊，古琴的功能就完全不仅仅是祭鬼神的了。啊，也不是为政治服务的了。他这里讲了七种啊，七种：妙心茶、致声调、刘文雅，啊，致声调我们还讲是美化文化，这个增加文化的这个它的数量或者是质量。但是这个刘文雅是肯定是从内心把自己的文雅啊传授出去，散布出去啊，这个是。走向是为人的啊，就是不再是这个为神的或者为政治的这个发展史啊，这是讲琴它的本身。另外呢，就像讲审美啊，从上变体美是中国审美的主要的这个西上。周易里面，周易这个字意思就是日月啊，日月就是刚柔，就是阴阳啊，一阴阳之微道啊，乾刚坤柔，他们两个人的变化啊，然后呢生。出生命来了啊，意的最根本的就是要推动生命的变化啊，所以呢，变化到什么样的极致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呢？通变成文啊，怎么个通变成？变到什么程度呢？三物一变啊，西方的美是奇偶之关系啊，我们是讲三讲五的，五言七言，为什么要五言七言呢？五言啊，我们讲里面是一个三一个二，对吧？三里面还有奇偶，因为三是奇，后面一个二是偶啊，三五三二关系，但在三里面又有一个一一个二啊，是错综复杂，是错综奇数啊，这么复杂的变化，通其变虽成天下之文啊，这个概念在这个北京大学叶朗那儿，他把它简化为通变成文啊，就是通变就是艺术啊，文者艺术，错化为文就是艺术啊。周易就讲穷变通久啊，一穷则变啊，到了极致它就会发生像对立面转化啊，只要你有这种转化，有这种变化，就能够通了以后才成就一变通穷变通久啊。那么当你变化到阴阳不测，打破你心理预期，那就是美，那就是神啊。这种神它在极微之处，就是一点点啊，你看两个人啊，他们的音乐的作品拿出来相差就几乎看不出来，就在这个强度上就那么明一点点或者暗一点点啊，长一点点短一点点啊，我们需要有个叫伦理学的 老师，他听见我们那个教唱歌的老师啊，强一点，弱一点，重一点，轻一点，他说我也会教啊，很可笑啊，这个知机其神，这种细微之处就是神品啊，这个到唐代就形成这个神妙能义四个品级啊，这个神品是我们这个就周易儒家的这种最高的这个审美的品级啊，艺品啊，庄子的啊，妙品是佛家的啊，世家的，能品就熟练而已。所以呢，这个崇尚变体美，就是我们儒家的这个，自古以来，周易它，这当然这是意义系辞，可能也是这个在，这个战国以后啊，汉差不多是这个时期啊，才有周易系辞里面体现出来这种审美的观念。所以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这个崇尚变化啊，反对发展啊，那么我们这些。专业化就讲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反对专业化啊，这个反对主流价值观，一个是崇尚发展，一个马克思主义讲发展的嘛，对吧？他是反对发展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强调这个反对这个专业化啊，这个对专业的青年就是出来就是现在就是出现有一种封杀的这种风气啊。那么为什么要专业化啊？这是我们上一代琴人啊，包括我们。音乐工作者一个古琴的一个梦啊，就说当时啊，吕季、扎夫希这些啊，国家的文化政策的一些制定者、建设者吧啊，他在布局我们民族这个文化的格局的时候，就把这个我们民族民间的好多音乐就引到音乐学院高等教育当中来啊，这样为我们的乐队啊，为我们的研究所、博物馆输送人才啊，这样是我们的文化能够提高发展的更快一点啊，可以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是一个梦，真的是一个中国梦啊，做得很好啊，今天我们专业的队伍已经成为这个古琴艺术发展的一个主力军啊。那我呢就想今天来听课的一些啊，就非专业的一位人士，爱好古琴的人也很多，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啊，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专业古琴教育啊，我们本科啊教育都一些什么课程啊，因为这些孩子真是挺不容易的。这套课程啊，因为我是2001年到2004年间在中国音乐学院担任教务长啊，我们这个课程安排呢是一共是148个学分，四个学年啊，平均每个学年啊都是18门课程，每个学期啊等于是将近是9门课程，综合性大学一个学期也就7门课程。我们这学生还要练琴啊，还要抢琴房啊，啊，抢琴房还要排队，还要耽误时间，真是挺不容易的啊。这个课程，你们说哪门课程可以砍，还往里面再加？真的没有啊，啊，没有余地啊。有的老师，普通的老师来争这个学分，大家在这个定这个教学计划的时候，都争得面红耳赤的，啊，学生也是苦不堪言。啊，那么我们古琴本身的教学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就拿吴景略在60年代初的七弦琴教材我来说事儿啊。你看看那七弦琴教材，我们也正在努力争取出版啊。乐器法要学吧啊，琴论要学啊，各种文字谱啊啊，简字谱啊啊，包括现在的各种谱式啊，五四以来那谱式的花样多了去了啊，历代的指法啊，教演奏是主要的吧啊，还要教跟非专业的琴人比较啊，专业的教育不是说我是无害就教无害作品，我还得让你学会啊各架各派啊，他的音乐风格以及他的主要代表性曲目，啊，另外呢，你还得参加乐队实践，啊，我们古琴还要走向世界呢，是吧？你跟民族民间音乐之间也有一个平衡关系，是吧？最现代的就是现代作品的演奏，啊，然后你的毕业音乐会要把这些成果都反映出来，啊，我们孩子很艰难，很不容易啊，也很优秀啊。 那么我们看经过这一套设计啊，我们培养出的专业古琴教学跟非专业教学的不同是什么啊？就我们这个乐器是有长处的也有短处，长处就是个性化啊，短处就是它融入这个民族民间这个乐队啊集体的这个演奏啊，它是有短处，音量问题啊，这首先还有它音阶的演奏也有难处啊。这个自唐以来啊，古琴的地位啊就被二胡取代了。那在乐队里它承担什么功能呢？你说线性它有二胡取代你，音量比你大啊。颗粒性啊，人早期是瑟啊，后来是筝琵琶，它的颗粒性不比你差。那你在乐队里待着干嘛呢？你不走，你老待在那，那古琴的那个琴人，我们早期的琴人很聪明，就走向了个性化啊，走向了个性化。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考虑这些横向考虑这些关系的话啊，是我们的短处啊，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啊啊，所以我们要融合，要学会掌握各派，是吧？我们还要跟民族民间的乐队我们去合作啊，我们还要融会中西啊，这就是专业琴声跟非专业琴声的区别啊。另外我们专业琴声他是把这个事儿当一个事业来做啊，民间的琴人很多就是说，就是我们很失望的就是说，那我是玩琴的啊，这里就是有本质的区别，那是有责任心的啊。现在也有很多很令人感到欣慰的啊，很多理工科大学生啊，文科的大学生，他有志于古琴，他也学习古琴啊，跟他用他的那个科技的专长跟我们古琴的短处啊相结合嘛，他来比补我们的短处啊，那些帮我们在电脑的这个现代化上啊，这个包括简字谱的啊设计啊录入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目的的实现都提供了可能性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讲这是我们要做的，但是你必须有高质量的演奏，是吧？那么讲到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就价值观颠覆啊，就跟那个第二个方面讲是主流价值观的颠覆的第一点发展啊，发展方面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发展里面，我昨天呢跟那个葛洪森谈的问题，他提供了一个，等于是给我提供一爆弹，他说国务院早就有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啊，这里面大家看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我大吃一惊啊，我跟那些非遗办的领导谈，每次去谈发展问题，人家说你这不在我研究对象之内啊，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没有发展这事儿啊，你别找我啊，他不找他我找谁呢？我没地儿找去啊。我昨天看到这文件我大吃一惊，原来国务院的文件说的清清楚楚啊，传承发展啊，不仅仅要传承，要发展啊啊。我就让学生给我上网查去出处啊，费了一点劲查到国发2005/42文件啊，这写的清清楚楚，基本方针保持物质文化，他讲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啊，不是这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啊，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就差四个字儿啊，一个是加强管理，一个是传承发展。国家有政策啊，你当领导的不告诉我，把那个眯了啊，你就是去搞你喜欢搞的保护工作，你把发展给我们给掐掉了，不让我们知道啊，所以我们才这么狼狈啊。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大家有信心啊，国家给我们政策了，发展啊，否则不通啊。你说胡锦涛开始就是科学发展观啊，什么都可以发展，就古琴不让发展啊，太奇怪了啊。这一看明白了啊，不是说政策不发展啊，是政策执行人他不执行啊，我弄清楚为什么啊。第二团的表现啊，这个很厉害，这个其实对我们在座的啊音乐学院的学生不是问题，可是我很痛苦啊，我们面对的主要的就是反对声，就是这个，这个在全世界啊就古琴啊 你定性为音乐了啊，他认为你的音乐不要表现，不要表情啊。这个我还不能说他不合理啊，分类表现啊，这个是他有依据，他确实有依据啊。上古时期我们的古琴是为神的，是吧？他是服务于祭祀啊，他是为圣的，为圣主的啊，他是雅乐啊，他为宫廷的啊。那么今天你还说我还要继续为神服务，为宫廷服务，无可厚非啊。他确实古琴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啊，上古时期啊，这是上古时期啊。积极的方面，他这个从事者呢提倡了古琴音乐严肃的一面啊，这个我觉得也挺需要的啊。问题是呢，他就无视古琴的这个历史啊，他提倡复古啊，无视历史呢啊，结果呢就是反对古琴的艺术性啊，提倡复古呢就是反对把古琴音乐呢引向现当代啊。那么我们讲，是不是古琴就是说历史从来都是反对表现的呢？啊，根本不是这样啊，是这些同志没有很好的去读书啊。我们这个音研所呀，本来是中央音乐学院音研所，后来独立到文化艺术研究院啊，就是分裂出来到文化艺术研究院，集中了各种力量跟美研所在一起，成立了文研院啊。他那个音乐研究所也过去了。那当时的齐连抗先生啊，编了一本这个《中国古代乐论》啊，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啊，就刚才我们这个刘向的那个古琴的那个七大功能啊，妙性察、刘文雅等等，就在里面啊，这肯定是表现的啊。那么往中古走走啊，魏晋时期啊，《琴赋》里面嵇康讲什么呢？啊，他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啊，长大了以后我就来从事这个。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啊，音乐不会变化啊，滋味有厌为此不倦啊。为什么呢？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发泄友情啊。音乐可以感荡心志啊，它就有情感在里面啊，可以表现，可以发泄友情，可以发泄内在情感。嵇康说的啊，我们今天的传统最崇尚的就是采集传统啊，这传统那你说不要表现，那你反传统，这我找到理论依据了，所以还是得读书啊。那么我们从现实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大量的作品都是表现的啊，从汉魏古曲到我们的宋代那些爱国主义作品都是表现的啊。那么接下来反对表现最核心的内容其实是反对表情啊，他反对这个音乐表情啊，他的理论依据就是我们是儒家的音乐，是雅乐啊，雅乐音乐提倡中和啊，那么又提倡竞技的啊，这不行那不行啊，这呢源于我们这个神秘主义神性都有讲究竞技啊，那么它有很多竞技，有些竞技是合理的，比方说你初学古琴，它定了很多规则，手里应该怎么放，身体应该怎么个坐姿啊，等到你掌握了古琴的时候啊，你就不应该设局限，那化为你的一种内在的一种修养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自由的发挥，这都不可以的，那得坐在那儿，那就是不能动的啊，你就坐着就形如槁木坐在那儿啊，这是最美，这个是有点啊，就是有点僵化，是吧？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古琴自文化里面怎么看待表情论呢啊，那么实际演奏家的意见呢我们找不到啊，我们知道音乐人呢他不喜欢说多说话啊，真的不搞音乐的人他话多啊，搞音乐的人他不太喜欢，像我不太弹琴，我所以我话多啊啊，但是宇宙间充满了音乐家的声音，他们是用音乐说话的啊，从乐器里面就讲到啊，言之不足则咏歌之啊，咏歌之不足啊，这不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啊，音乐在这个语言文字之上啊。到了汉魏的王弼，他讲了得意忘相啊，啊，得相忘言啊，而且呢，得意再忘相，得相再忘言，是吧？你只有当你得到了音乐的意思啊，你就不需要那些乐音、那些具体的音乐符号，你就不需要语言文字啊。你有了语言文字，你得不了意思 啊，你执着于语言文字，你得不了音乐在这个语言文字之上，因为语言文字表现力不够的时候，才需要音乐加入进来，啊。那么反对表情里面啊，老子是怎么讲的呢？老子讲的啊，音乐，他没讲音乐，他是讲的啊，这个老子第十四章讲，讲载淫魄暴衣，淫是讲魂，啊，魄是讲这个。魄我们讲的就一个是讲情啊，就精神性的活动里面包括情感啊认识，魄呢是讲情绪啊，说你这个情感情绪要统一在一起的啊。乐伎俐怎么讲呢？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你是对外界外部事物你有感而发，所以你要行借助音乐表现出来啊。你古琴是雅乐不是？是雅乐，你要服从雅乐最正统的典籍吧，乐伎是雅乐的最高的这个典籍吧，你得服从他，你不能说你另搞一套，是吧？乐伎俐讲得很清楚啊，只有情感达到一定的深度，啊，这个作品艺术性才强，啊，它形象才鲜明，啊，情绪激动起来了，它强大到一定程度，啊，才能打动人。才化身啊，他这个情绪才生动啊，有情绪的作品才会生动啊。那么和顺机中而音光发外啊，这些都有了啊。你内部有这些东西，有情感啊，有情绪，作品才有光彩，音光发外是吧？这个做不来假的，你没有你愣说有啊，你说一个好字啊，跟好，你感觉不一样啊。是吧？好，你太抽象了。你说一个好，那所有的情绪情感都在里面了。你是哪个能更能打动人呢？啊，哪个更具体、更形象？啊，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啊。第二点，反对主流价值观，它是在我们古琴界很强大这个力量。现在是啊，主流啊，主流，是不是很痛苦的事情？第三呢？得到理论知识啊，这个理论呢，我就讲，其实二十世纪初呢，在美术上首先就是颠覆啊，美术就是说这个视角就被颠覆了，这个代表人物就是毕加索啊。我曾经在课上，我把一个等角透视，把一个星点透视，我让学生认哪个更古老啊，同学们无一例外啊，都说这个哪个更现代，都说这个等角透视啊，星点透视就是从你们这方向看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因为画是二维的嘛啊，这个他那个描写三维世界的时候，他就用了一种透视法，就是越远的东西就是越小，这样就往深处就透过去了。等角透视相反的啊，我们看那个梵高的画啊，他就颠覆了这种星点透视，是十五世纪的这个一种科学的一种绘画的一种方式。但是到近现代，毕加索发现，因为绘画是二维的，啊，二维的绘画不是要去描写三维世界的，要用这个雕塑的方法去表现这种三维。二维有二维自己的功能，所以他向非洲学习，啊，他们就平面画派，啊，像现在这中国过去不被认可的散点透视法，现在这个画界都是认为是非常好的，非常正常的，因为这是二维嘛。绘画的功能是二维体，用二维来表现三维的，所以他们这种颠覆也是，把这种古典主义的那些东西，世界那种审美体系全部给打破了啊。哲学呢也是颠覆的很厉害的啊，从胡塞尔把这个二元争执去这个搁置以后啊，阐释论啊，海德格尔阐释论到加德默啊，到这个解构主义。作者中心论呢变成了读者中心论啊，就是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 Hamlet 啊，过去有作者来阐释来叙事，现在变成了读者来叙事，就像我们大众现在请精英你闭嘴，我大众来说话啊，这个呢是读者来说话，你作者请你闭嘴啊，这个颠覆啊在哲学上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世界观就完全价值观就全部给颠倒过来了啊！另外还有跨界理论啊，这是叙事学的啊，文学叙事学的这个跨界理论。过去就是说我搞专业的啊，我从事我这个专业，我搞好我这个专业啊，我成为专家学者，我来发表一些对事物的看法啊，对社会上起一点 太多了是吧？ 哦，好了。 话筒近，你每一句话只有一半听得见，你靠近了就得 靠近， 你靠远了就没了。 对对，好，谢谢啊。 白讲了，你看，我懂了吗？ 懂了。 再靠近，再靠近， 再靠近一点。 哎，对，人跟话筒靠近一点。 我不明白。 他不明白。 人跟话筒，我把话筒放远了，不就不震了吗？是震了吧？ 话筒的，他那个，如果他远了以后有噪音进来，所以他的话筒范围就这么一点，所以要靠近点。 而且呢， 对不起啊，我不专业啊，我不专业。 好。 跨界理论，他就是主张这个，就是说我搞这个专业的，我可以跨越我领域去研究另一个领域的东西啊。郭德纲最刚讲的最好啊，我们听郭德纲的相声很少听，但是我对他这句话非常欣赏，叫做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那就是跨界理论啊。另外，相对性的绝对化啊，就是相对性就是啊，这个因为家里人老不让我谈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到比较敏感的他的这个专业问题啊，这个民族音乐学的问题。因为我曾经看奈特尔的那个民族音乐学的那个原著，那个在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啊，他就说这个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原始部落的文化啊，东亚地区的文化是高水准的文化，不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啊。我不知道我们国内的民族音乐学者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啊。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当时就问那个吴老师，我说为什么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因为东亚文化发展水平很高，原始部落的那些文化呢，在美国呢各个国家它都有移民啊，都平衡各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大家不要互相比较啊，因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是比较那个音乐学，比较是一种非常现代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很棒的啊，它研究经验啊，经验因为跟理论不一样，嗯。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他这个知识不是讲理论知识，讲的是经验啊，这个经验的研究跟理论研究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福柯他提出了一套理论体系叫做知识考古学啊，这个就不谈这个，我们讲这个经验啊，他就一个啊，他是很难找这个像写论证一样的要一个论点三个论据，他没点找论据去，很多艺术经验是唯一的独一的东西，所以呢，他要比较，比较有个好处是，一比较呢，就差异就出来了，他那个事物的质的规律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他用比较法，他这个比较哲学，他但是到了后来就不让你比较，为什么不能比较呢？因为一比较就有高低，啊，他不让你比较，大家都一样啊，别维稳啊，这个美国做的最棒啊，比咱强多了，别比较啊，大伙好好都待着，都平衡发展，啊。那咱们也这么研究吗？咱们的这个民族音乐学理论本来四大件当中挺好的，挺棒的。这民族音乐学一来以后，都有合理性了啊，就没有上下高低之分了。本来美国他是说了，你东亚别搅和进来啊，你们挺高的文化啊，你们别搅，我这是对原始文化有用的。可咱不是，咱把它拿进来研究咱的文化，然后不能比较的话，这个专业文化就很受伤啊，真的很受伤。这个就绝对不能比较啊！这个吴老师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话，因为我们沈夏老师他喜欢比较嘛，他喜欢跟西方比较，就是中国音乐跟西方比较，我们一点也不比你差。吴老师就问他，你跟他比啊？你以为你把你提高了，人家原始文化跟你比，把你给拉下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是吧？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在这里，所以但是这个理论现在很强势，在咱们国内特别强势啊。那么还有音乐，大家都知道，就是现代的作曲法啊，到现在很多这个人还是不太适应，所以这些现象不是说只有古琴界才乱，全世界都在这么一个新的一种氛围当中，只不过咱们比较晚啊，人家早就是20世纪初开始就已经这样啊。第四方面我要讲的跟权力层面呼应啊，形成强势话语啊。跟50年代比呢，我要夸夸当时的领导啊，当时没感觉，现在才知道，回忆起来真是很怀念啊。他们的修养啊，他们的事业观、全局观，他们的礼贤下士、爱惜人才，他们的勤政，哎呀，真是啊！我记得每次开打谱会，那个民族音乐委员会的刘彩师都要到我们家来跟老先生商量，看看啊，我请的人对不对，我这个提议对不对啊，我这么做可不可以啊，提很多意见来征求意见，其实就从来没见过有领导啊，只看见有人上音协去，没有看到音协有人 再过来，再问问啊，这个事儿怎么做，或者你开一次茶话会征求意见，从来都没有过啊。现在，那么我要讲的权力本身，这个乱象就是说权力本身它有问题啊，有些乱啊，看不懂啊。一个就是给我们的定位，这怪我不好。我上次就参加张子谦的那个纪念会的时候，我放了炮了啊，因为有一位老师就说了啊，他说是好像是戴维的父亲吧，他是这个上海京剧社的社长嘛，嗯，他说希望大家多来参加会议啊，咱们好好发展古琴。我说别啊，因为古琴现在都成四大俗了啊。然后过几天吧，我就看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啊，说有人说古琴现在成了四大俗了，说小保姆也来弹古琴了啊，这是好事啊，咱们领导写的啊。好什么好，我们家保姆就是看见我们家老吴老在弹琴啊，他就跟我提出来说，阿姨我也想学古琴。我就看着他，我说你这点活你先干完是吧。他就把我们家宝给摔了啊，而且他摔在太阳穴上啊，摔了一个洞，这我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好了。他保姆该干什么啊，他保姆该干什么，你让他弹琴啊，谁应该弹琴啊？我们弹琴的专业琴家都没点弹琴去，他保姆他要弹琴现在啊。还有非遗啊，非遗我记得，我因为颁布那天我在啊，我们音乐学院当时叫我去参加了，就颁布古琴是非遗嘛，哎，我就去参加了，我挺高兴去。啊，他的宣定性是，不是古琴是非遗啊？大家注意，他是古琴音乐是非遗，他有个概念叫做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明确嘛，形而上嘛。那这样的话，我们音乐对吧？你看联合国给的非遗，第一个昆曲，第二个古琴，然后是姆卡姆啊，后来长调什么都在申遗，全是音乐嘛，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搞民间音乐的很多很多都可以申遗嘛。哎不，我们北京市把非遗吧这个称号给了一个做琴的师傅，这工艺嘛，工艺跟我们艺术不。他抢名额来了啊，我不敢说高下问题，我就说他抢名额来了，那对他也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嘛，对不对？干嘛我们要把一个形而上的一个称呼我们去交给从事形而下的呢？形而下有形而下的那个有他的这一套发展模式嘛，是吧？他也很棒嘛，我们说我们要跟他是应该一个依存关系嘛，大家是吧，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争取的。因为物质文化现在吧，给什么故宫啊、颐和园啊，他们有，但是这些工艺他没有啊。我觉得应该你们当领导的应该去想办法，让这种工艺大师也能够得到一个跟他身份相称的一个位置啊，别跑到这儿来跟这个精神文化啊来争这个东西。所以北京的捏泥人的啊，吹糖泡泡的，他做捐人的。现在是北京市的非遗啊，这个就是讲情人，就是觉得我这非遗要跟不要有什么区别啊。另外呢啊，还有挺逗的，我就觉得，我记得我们古琴研究会过去是挂在这个民族音乐委员会底下的啊，所以才有刘彩诗每次开会要来征求意见的事。现在你这古琴归谁管啊？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会议通知在那儿发布告呢啊，是乐器委员会管。啊，这个组织在乐器委员会下啊，要召开一些什么会议，都是北京成立了一个什么琴会啊，是乐器委员会是他的上属领导，这合适吗？啊，就形而下领导形而上，啊，我们这个就是在上层建筑，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构啊，在这个顶端这个套底下是政治经济啊、历史什么，然后是一些物质属性比较强的，在经济基础上面稍微一点点啊，越往上走，然后是这个。美术当中啊，就艺术这本身来讲，雕塑在下面，然后是二维的啊，然后是一维的啊，音乐和诗歌。那现在上面的受下面的领导啊，这个跨界跨的有点啊，然后这些人还挺自信啊，还挺任性啊，他也不来问你啊，从来不来问你，没有见过这些人啊，他就在那说了，他爱干什么，他也不征求意见啊。他这个不知道他要根据什么他做的这个啊决策，我很奇怪。 然后话多啊，你要演出他在前面先听你说一顿啊。如果在北大啊，要搞什么心灵鸡汤早被人轰下去了啊。咱们这没有啊，咱们都就不说话啊，你说你就说吧啊。然后就资源分配不合理啊，我问过这个就北京市的非遗办，为什么你把这个50万给了这个形而下的艺术啊公益啊，他说我坐在办公室里我就没见到有人来跟我申请他要成为这个非遗传承人。哦，我闹半天我就跟那学生说你们都去申请，他说是没人申请，没人呢他，所以他给了这个有人来申请，他高兴了就把这个名额给了他了啊，然后给了50万发展基金啊，他也没有战略啊，但是这些做这些事儿，我们的知识产权啊，有人给我乱印这些琴谱啊，网上啊随便可以下载音乐，他不管的是吧，他放弃领导，所以这些事儿啊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呢领导的方向上啊跟那个扎夫西旅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文化竞争其实是很严重的。我们就讲我们这古琴啊，在这个不要说跟西洋音乐去竞争，我们就在跟民间音乐的竞争上说我们都是处于劣势啊。现在领导人主要是觉着我们这些搞专业的方向不对啊，尤其你要是想把中国音乐去吸收一点西方音乐的那个元素啊，你别找我啊，我是搞保护的啊，你找管发展的去，就没有一个地儿是管发展的啊，没有地儿去找，就所以你就啥也不能干啊。他就把你啊，古琴本来是都是挺宅的啊，没地儿去就走向山林嘛，是吧，他就把你往回赶啊。本来我们都走出来了，我们要走向世界是吧，雄心勃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自立世界民族之林，他又让我们回去了啊。这要在毛泽东时代就够上，我不说了不说了啊。然后受到社会资本的关注，这个就是缺少支持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啊。那么大家都要消费文化啊，这个古琴门槛低嘛，你这么乱门槛这么低，大家就喜欢啊，都喜欢。而且呢你又没有标准没有行规啊，这个杀精巨献啊，就是大伙儿都挺乐呵，都愿意谈这个事儿。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题目出太好了啊，那么有钱就任性啊，他想出书就出书啊，那个专家就出不了书啊，他想出书，他想演出就演出啊，这个少的太多了啊。那么这些上情人很受伤啊，情人非常受伤，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广谈，这个会失去信心，我们讲应对啊，怎么应对，我是这么看啊，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要自己给自己定位啊，你要会坚守啊，讲的定位问题啊，定位有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你要自己明确啊。这个文化呢要定性啊，我们古琴的定性呢，这个在2001年啊，在网上刚刚开始新博客的时候啊，提出过这个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古琴有从文化上分类，有儒家讲究养性的啊，有道家的讲究养生的啊，有呢这个喜欢坚持雅乐方向的，为政治写政治音乐啊，为社会服务的啊，有研制的抒怀的啊，有呢喜欢世俗跟民间音乐啊，为人民大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啊。这个俗字千万大家注意啊，没有贬义啊，当时我就是因为把这世俗的这个写出来的啊，引起一场这个中美大战啊。这个俗字大家看啊，它结构，这是一个谷子，这是个人，它就是个种谷子的人啊，就是说民间的，是劳动人民的文化啊，这个是很美的文化啊，代表人物是胡兰英啊，啊，它也是一种很美的形态啊。这个这里面古琴走这条道路也没有什么不好，是吧？另外还有一些年轻人搞新音乐啊，就是你定在哪里，你自己给自己要明确定位啊。另外呢，情人的角色呢，一讲情人啊，我很得意，我附庸风雅，我是个情人， 琴人你是什么琴人？你是演奏的，你还是个理论家，你还是做琴的，你还是这个鉴赏家，你还是玩家，不一样的啊。现在跨界啊，那么我主张你先把自己做好啊，你不要随便跨界，跨界你等你自己成熟了，你应该自然就跨界了啊，自然就跨界了，也别着急啊。这个讲知识分子的责任，要多讲几句啊，还是这个刚才写论传统的希尔斯，他讲了三点啊，说知识分子以他们掌握的读写算的技术，通过传统和教化，使人们了解并确认统治者的合法性，两个字，正统。正是动词啊，你维护传统，维护正统，正统性啊。第二呢，啊，就为社会提供模式与标准，啊，尝试建构人们得以依据的规范，啊，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协助制定啊，确定与体制具有紧密关系的中心价值系统，啊，这是义不容辞的，啊。第三，啊，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是培养与发展在中心以外的其他的潜在的能力。并特别重视创造性和革新，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相对于中心系统的另类姿态，也产生与体制的对立关系啊。诸子里面是这么讲的啊，中国的这个诸子文心雕龙里面啊讲到啊，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啊，其实是有当中缺了一个立功，立德立功立言，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表现论其实是在立言系统里面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啊，容不得我们怎么办啊？那么这个人是我们讲儒家跟道家不一样啊，跟佛家不一样啊。佛家之遁世它是讲究个人，完全是个人的修养提升啊。儒家是穷达之间，它是一种转化啊，穷则独善其身，最后的目的还是达则兼济天下，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了达则兼济天下这个目的啊，修齐治平啊。那么怎么提升自己啊？你哦，我讲一下啊，那个成功随的孝父里讲的啊，一群公子体气好逸，傲视忘容，气绝人世。西高木谷，长翔远思啊，将登济山以抗捷。就是说，当他挟世路之额蔽，就现象在现实社会当中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怎么办啊？你要坚持自己的操守啊，那你怎么坚持？研游生啊，集同好，到自然当中去研究生命的价值啊，研究道德的深刻意义。那你就要守得住寂寞啊，去与古人对话啊，去与自然对话啊。吴老师曾经带过学生，这是到嵇康的这个，到这个聂政的去寻找探索这个啊高逸者啊聂政的这个古墓荒冢，大家看到啊，很苍凉啊。这是阮籍的啊行酒池啊，行酒台，嵇康的翠涧池。这还有孙登的笑台啊，这是阳关啊，去回忆啊追思啊马革裹尸还的那些将士啊，守边关的以及历来被贬谪的这些啊文人啊，他们的操守啊。是范仲淹的古墓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到黄河边上去干什么呢？把广陵散弹给韩愈听啊。这黄河边上的司马迁的墓啊，你到那儿都可以提升，登基山以抗捷，提高和升华你的境界啊，你心灵得到净化啊。这是李太白啊，在长江边上啊。这是咱们吴地的开发的祖先啊，吴太白啊，吴姓的祖先，也是咱们吴国的开创者啊。去追忆他怎么推诿让步啊，怎么啊发扬他的德性啊。最后念一个，这个就结束好吧。这个《神奇秘谱序》里面有这么一个讲法啊，当时我跟林永仁先生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林先生特地把它拿来给我看啊，我也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它的意义 所在。他说这芹菊是个神器啊，它是呢君子养秀之物啊，是中国圣人治世之因啊。但是现在呢，世风日下啊，这样呢不识字的人啊，背着筐卖东西的那些人啊，以及一些妓女啊，一些这个过去这里有一个搞戏曲工作的人啊，这个有点歧视啊，这是讲的有点问题啊，其实他们的水平很高啊，还有少数民族，还有这个外国人啊，还有生重病的这些人，现在都来弹琴了啊。他说思琴之不祥，物之不幸，贵无贱用，道有不古者啊。在过去文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句话谁也不敢说啊，他就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啊，后来明白了啊，就这些人，这五类人呢，可能当中有非常优秀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啊，他们喜欢古琴啊，他们因为古琴也是乐，他们也很喜欢古琴啊，但是他认为呢定位不动啊，他们不会把古琴当神器啊，那种怀着敬畏之心啊来演奏你这个乐器。他这个古琴音乐，它就是治世之音啊，是从古以来啊，这个用来治理国家的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乐器啊。那么你让这些人啊不明就里，他来当做玩物来弹琴，最后呢是贵物贱用啊，这个值得我们深思。好，谢讲到这儿，谢谢啊。 好，我们非常感谢啊，讲一个非常形象去贴切我们现在社会，讲一个乱象和对策这个问题，现在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那么这个乱象后面呢，其实有他的知识分子责任感，他提了很多从中国的一些原点啊，原始当中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依据，是古琴它究竟是。我们再次感谢王老师为我们做的精彩的报告。好，那么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稍微多一点啊，我们大家很有耐心稍微多一点，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休息个十分钟，我们四点钟开始，好吧？休息一下。 不用听众，我也不弹琴， 不弹琴 啊，不弹琴，我就是把这个接在这上面 啊，对对对，接上去。对对